现。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哎，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，接下来两个小时的直播节目中国歌曲排行榜，换我陪着大家一起度过难忘的时光。你好，我是你的 DJ 麒麟，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，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啊。要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就已经走红非常活跃的歌手，30年过去到现在还依然活跃的最典型的例子，你会想到谁呢？那当然我要脱口而出的就是张强，来听2013年的最后一场雪，他的新歌啊。 2013年的黑夜，下着最后一场大雪，公园北街的霓虹看起来有一点沉醉，就要过去，孤单的人他还在寻觅，被遗忘的真爱，曾经离去的背影，一片雪花慢慢飞过，童年熟悉的屋檐，又 我们听到这是张强今年4月份的专辑《与众不同的男人》当中的2013年的最后一场雪。 这首歌呢可以说是呼应了张强最近几张专辑里的年代系列，比如说二月份的那张专辑叫做 My Favorite， 我最宝贵的专辑里面收录有1984，那么去年的那张专辑 Disco 挚爱里面有一首叫做1993，那么再加上这是2013年的最后一场雪啊，都是以年份来命名的。哇，这个你看他的发片的速度实在是非常的惊人，而且呢现在依然还活跃在各大的这个音乐节当中啊，状态真的是非常的棒啊。我们刚刚说的就是张强啊，以前我们老说老张强啊，这个并不是说他年龄啊，是因为他出道比较早，因为他后面还有一个叫做张强，不过那个强不是蔷薇的强，是强大的强啊。90年代初呢曾经演唱过《烛光里的妈妈》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，不知道他现在去哪儿了啊。继续以年份来命名的歌曲1987，我不知会遇见你，来自李宇春 的。看看我们的过去，看看漫不半生的轨迹。早就被需求无情拆除，不服最火热的流行歌也已经随岁月改名叫复古。记住亲爱的，看看那些物是人非，别忘记我们萌芽是多么珍贵。现实最难受，不动声色可见鬼把最初的信念不说星星，爱是纯白的原因，我是我，你也只是你。我不知会遇见你那年1987，感动回来的轻而易举，浪漫也还很便宜，情绪情绪也只失去。 种纠结平庸，情感书理论书读过几本，还不是被情所困，骚动的灵魂浪尽青春，最终去四海纵横，天南地北太多挣扎路，可在狂风的浪蝶也孤独，天南地北摩登的建筑也无非一早一晚一归宿，时代变迁过也无关对错，逃不掉人间烟火，还是会感动，还是会痛，你我终究皆平庸，天南地北太多挣扎路，可在狂风的浪蝶也孤独，骚动的灵魂浪尽青春，最终去四海纵横。 本周中国榜新歌四号推荐来自李荣浩的《纵横四海》，那么这也是他第七张个人专辑《开案》之后的首播主打歌曲啊。这个很明显的是复古的港乐的风格，也是他2014年《喜剧之王》之后再一次用到香港的电影的名字来作为他的歌名哈。说到《纵横四海》，这会是很多朋友心目当中经典的港片。1991年呢，有周润发、有张国荣、还有钟楚红，也有着导演吴宇森独一无二的电影语言呢。这部电影用到的主题曲是张国荣1983年的《风继续吹》，送给大家。 我劝你早点归去，你说你不想归去，只叫我抱着你。悠悠海风轻轻吹，冷却了夜火堆。我看见伤心的你。你叫我怎舍得去，哭太也绝美，如何止哭，只得轻吻你发边，让风继续吹，不忍远离，心里极渴望，希望留下伴着你，风继续吹，不忍远离，心里极渴望，希望留下伴着你。过去多少快乐记忆，何妨与你一起去追，要将忧郁苦痛洗去，柔情蜜意我愿记取，要强忍离情泪，

所经的路，何时可到达，已经不要再知道。迟来的春天，只想与你留下永远相拥抱，而明天空欢喜，又再苦恼。面对的仿佛多么渺茫，更加想这道墙，围着我纵有热情，难再开放。热爱的火光不应冷藏，放于冰山底下藏，难做到将真心让你一看。面对的仿佛多么渺茫，更加想这道墙，围着我纵有热情，难再开放。热爱的火光不应冷藏，放于冰山底下藏，难做到将真心让你一看。矛盾的冲击令我凄怆。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，谭张争霸是香港歌坛最为津津乐道的大事件之一啊。我们刚听到是谭张在同一年的专辑的标题曲，之前是张国荣的《风继续吹》，然后这是谭咏麟1983年的专辑同名主打歌曲，叫做《迟来的春天》，这是根据日本歌手殷帆晃的《向夏天致谢》填词翻唱的一首歌。那么一年之后呢，周峰又把这首歌呢翻唱成了普通话的版本，叫做《梨花又开放》，这是我的少年时期最重要的一首 BGM 了。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 FM 97.4北京音乐广播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。那接下来呢，春天之后来听这个季节李玖哲在2010年带来的《夏天》。 春天后，太阳缓缓的露出笑容，你的微笑就像弯弯的彩虹，在这片天空，云朵就是我，随时随地环绕在你四周。和地上的风筝拉近自由，微风慢慢吹着，幸福感动。我也想紧紧握，紧紧牵你的手，浪漫的抱着你，看着日落。那个时候，数着指头，时间就会很快过。不小心和我守候，山雨有我肩膀靠，睡不着记得想着我，三秒后会梦见我，载着气球陪你兜风，看遍所有会笑的星空。这段夏天下的你环游世界，山路蜿蜒就像是爱的冒险，抱着你看着日落。那个时候，数着指头，时间就会很快过。我不小心和我守候，山雨有我肩膀靠，睡不着记得想着我，三秒后会梦见我，载着气球陪你兜风，看遍所有会笑的星空。这个夏天下的你环游世界， 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。新歌推荐， 新歌一号 FIR 飞儿乐团《锦绣梦》。 爱上锦绣梦，千万种万年看不尽，日色如风。 新歌二号余文文离开我， 离开你有新的生活，我获得。 新歌三号陈洁仪《总会再见》。 当爱樱花成蝶，自在的翩翩起飞。 新歌四号李荣浩《纵横四海》。 点亮一杯。 新歌五号万物于真陈瑞凡大卫耳朵听什么。新歌六号廖俊涛我们的告别信。 我们相拥告别纷纷散落荒野。 新歌七号张延琪 It's time。新歌八号 Into One 燃烧吧青春， 燃烧吧青春，参军吧少年。 新歌九号龚俊 Sweet。 Baby, you know what I mean。 新歌十号丁文秀自私动物。 都是自私动物，为何要喵喵。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，两小时精彩呈现。 就在这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2009年呢，张惠妹开启了她在音乐上面的另外一个分身，另一个自己，推出了专辑叫做《阿密特》。音乐人阿弟子阿弟亚呢，交出了这首对于阿妹来说史无前例的燃炸系列啊，主打歌哈、啊。华语流行音乐呢是主打流畅好听内敛呢，这首歌打破了所有的规则，我们来听张惠妹阿密特的开门见山。 那是个月亮，就是个月亮，并不是地上霜。那地上花瓣看完了就完，没必要再联想。什么秋 自己吗？ 哇，来自阿米特张惠妹的一首歌曲叫做《开门见山》啊，很另类，很暗黑啊，很有爆发力的一首歌。下面同样是2009年来自林俊杰《一百天》专辑当中的《无法克制》，据说这是根据他当年喜欢的一部美剧《吸血鬼日记》所得到的灵感写的一首歌啊。JJ。 若血红了双唇，沸腾苍白着个人，我们全都像空城，需要爱来华丽变身。闻到大街的眼神，熬到颤抖的灵魂，着了火的安全门，关不住的心跳鼓声，抖抖抖，我无法克制自己忍住，不问你听我想的皮肤，也无法克制不住触碰，从你的耳后滑到肩上，温柔孤独，我无法克制不去在乎，爱带来刺痛你的泪珠， 这是林俊杰2009年的一首《无法克制》。马上将要听到的是今年的一首新歌，叫做《飘》，来自王源。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生命共量过，就不 间的长河飘飘飘飘，够潇洒就不会遇见狼狈，放得下时间就不再浪费，就这样飘 王源今年的专辑叫《下野了》，当中的第四首亮相的歌，王源自己参与创作，叫《飘》，非常轻盈空灵的感觉的一首歌。接下来我们将要听到的是宋茜在去年发行的她的第一张中文专辑，叫做《Victoria》的主打歌曲。这首歌呢，在中国网也取得了蛮不错的成绩，叫做《Up to Me》。 来一点缤纷的创意，改掉灰色天气的压抑，拥抱我自在的心情，起毛球的犹豫，不该藏在心的下一季，就像鲜红色的唇印，留下无限想象的美丽。指甲做签名，对全世界邀请，这是我们首次见面礼。Hey boy， 有锁着模式，焦点时尚永远无极限。微笑不光每一面，就像星光最耀眼。不用和谁比较，不为谁去改变，我就是无法归类。On my way， up to me， 看我超越自我，看我自信驾驭各种角色，只要我开心。 来一点缤纷的创意，改掉灰色天气的压抑，拥抱我自在的心情，寂寞球的犹豫，不该藏在心的下一季，就像鲜红色的唇印，留下无限想象的美丽。迷人的嘴角像签名，对全世界邀请，这是我们首次见面礼。就锁定模式，焦点时尚永远无极限，微笑不光每一面，就像星光最耀眼，不用和谁比较，不为谁去改变，我就是无法归类。 On my way， up to me， 看我超越自我，看我自信驾驭各种角色，只要我开心。勇敢的个性。 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宋茜的 Up to Me， 那接下来是 Amber 刘以云，跟宋茜以前都是 FX 的成员，刘以云 featuring Blow Fever 的 Neil。 有点不清醒，在哪里有点想不起，喧闹的世界让我快要窒息，要窒息，寂寞昨天的回忆里，要留我多久都可以，让一切都忘记，忘记，忘记，我就现在没有想离开，从来还是没看清黑白，总有你存在，每当我闭上眼，充满了太多色彩， See?

天与地在选择我和你，生死两望，相遇又别离，难道只能心痛默默告别你，千言万语一句来不及。一起走过的伤悲，因为有你更珍贵，长路漫漫一直走不颓废，倔强的身影勇敢闯过南与北，漫长的风雨依然傲气不撤退，如梦如烟留恋人间，仿佛天与地在选择我和你，生死两望，相遇又别离，难道只能心痛默默告别你，我是真的甘心期待你。在选择我和你，生死两望，相遇又别离，难道只能心痛默默告别你，我是真的甘心。 新歌抢先听，这首首发的单曲是毛不易为《中国医生》所演唱的插曲《甘心替代你》。 全中国强力首播， 接下来这首首发的单曲也是本周中国榜 Top 40 的新歌一号，来自飞儿乐团他们的第九张专辑《钻石之心》的首播，新国风摇滚主打《锦绣梦》啊。这首歌呢，有着 FIR 一贯的华丽摇滚的元素，同时也加入了古筝、琵琶、二胡、笛子等啊民族音乐的元素啊。全中国强力首播。 看秋风似水客匆匆，一缕清愁，一点朦胧。我牵起一片绵密梦，细数夏和冬。闪烁月气中，牵你手，白发轻松，他嫣然伫立大雨中，盘膝向西楼，看清八面玲珑，泪光心动，红尘远勾勒那轮廓，爱像锦绣梦，千万种万年看不尽，人生如风，潇洒像锦绣梦，莫笑我，滚滚红尘追逐谁，依然歌颂残雪独钟，情话还藏在心中。看秋风似水客匆匆，清愁一点朦胧，我牵起一片烟迷蒙，细数夏和冬，你眼神闪烁月气中，牵你手，白发轻松，他嫣然伫立大雨中，弹琴上心流，看清八面玲珑，泪光心动，红尘远勾勒那轮廓，爱上尽秋梦，千万种万年看不尽，人生如风，潇洒回忆的

在肩上沾染的尘土。 这是一个不幸故事的结束，也是一个幸福故事的开始啊。 脚步回家真的， 恭喜郭康堂大哥啊！我们听到这是刘德华《回家的路》，马上下一首歌安排张宇1999年《雨一直下》。张宇的歌呢一向是非常的过瘾的啊，这是雨一直下，由他的太太十一郎作词，张宇来作曲啊。 接下来我们就要听到这支乐团呢，解散很久了。他们是1996年组建于台湾地区，名字就很酷，叫做托拉库乐团呢。他们的音乐呢，一直充满了青春跟热血哈。就听他们的歌呢，就会有一种飞向夏天的岛屿，体验阳光的热烈，看金色的沙滩和跳草裙舞的姑娘啊，飞向阳光，飞向你。 请和我说说话，你点燃我心中的火花，照亮我，指引我的方向。 托拉库乐队的飞向阳光飞向你啊，有意思的是呢，主唱张国喜后来他去当飞行员了。你说这个跨度啊，真的是飞向阳光飞向你啊。接下来听一首经典的歌曲，达达乐队所演唱的《南方》。最近这个雨水呢真的是太多，像北京啊几乎每天都下雨，而且呢不下雨的时候呢又特别的闷热潮湿，特别像南方啊。所以我就想到这首歌啊，这个彭坦呢当时在北京做北漂的时候，有一天呢北京突然下了雨，雨声特别大，那天他没有关窗户啊，窗外潮湿的这个感觉扑面而来，那种感觉就好像在他的家乡武汉一样，于是他用很短的时间就写下了这首歌的词。这也是达达乐队的一首先有词然后才有曲的歌曲，我们来听达达乐队的南方。 我住在北方，难得这些天许多雨水，夜晚听见窗外的雨声，让我想起了南方，想起从前待在南方，许多那里的气息，许多那里的颜色，不知觉心已经轻轻飞起。

偷偷关上门，静静眼泪流，出发那一刻，灿烂的星空，午夜的列车，狂奔的寂寞，在心底唱着坚定的美梦，让自己冲动去犯错，剧中的头破血流，离开我去找我，和我牵我自己的承诺。我下定决心离家出走，才能带回属于我的美梦。爱着我的人儿啊，能不能再为我等候？我只能勇敢离家出走，才能让我的生命更感动。我相信你会等我，你一定会等我。温室的花朵看不到天空，世界有风雨才会有彩虹，爱能保护我，却也绑着我，把我还给我，把心变自由，让自己飞过也坠过，家出走，才能带回属于我的美梦。爱着我的人儿啊，能不能再为我等候？我只能勇敢离家出走，才能让我的生命更感动。我相信你会等我，你一定会等我。 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，敬请收听。 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国歌曲排行榜，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你的 DJ 麒麟，我在北京，你在哪儿听我的节目？对于一位歌手来讲的话，能够拥有一首属于自己的代表作走红的歌曲是多么重要的，不然的话你长得再好看啊，唱得再好，多么会翻唱别人的歌曲，那有什么用呢？嘉宾我们要恭喜张远终于获得了这么一首啊非常走红的代表作。 偶尔会想起你，你突如其来的谦虚让我措手不及，愣住站在原地。当所有人都替你开心，我却才傻傻清醒，原来早已有人为你订做了嫁衣。感谢你特别邀请来见证你的爱情，我时刻提醒自己别逃避。那这些天一步一步走进他精心布置的场地， 可惜这是属于你的风景，而我只是嘉宾。 我放下所有回忆来成全你的爱情，却始终不愿相信这是命。好久不见的你有点疏离，握手寒暄如此客气，何必要在他的面前刻意隐瞒我的世界有过你。钻戒缓缓带进你的无名之旅、当所有人都替你开心，我却才傻傻清醒，原来我们之间已没有任何关系。感谢你特别邀请来见证你的爱情，我时刻提醒自己别逃避。今天你装扮得格外美丽，这美也曾拥在怀里，可惜这是你和他的婚礼，而我只是嘉宾。我放下所有回忆来成全你的爱情，却始终不愿相信这是命。说好的永远成了曾经，我试着衷心祝福你，请原谅我不体面没出息，选择失陪一下先离席、又不是偶像剧，怎么我演得那么入戏，这不堪入目的剧情。感谢你特别邀请观赏你要的爱情，嘉宾也许是另一种宿命。离开你的自己事到如今还有什么资格关心，毕竟终成眷属的人是你，而我只是嘉宾。我留尽所有回忆来庆祝始终没有勇气祝福你，谢谢你送给我最后清醒，把自己还给我自己，至少我还能够成为那个见证你们爱情的嘉宾。 这是这两个月在全网非常有流量很有热度的一首歌曲，是张远的嘉宾啊。如果单从这个作品本身的题材来讲的话呢，没有什么特别亮眼的地方，就是中规中矩的传统的情歌的类型，而且唱的就是新郎不是我这样的一个老套路的东西啊，但是他就是能够击中啊大家的一些内心脆弱的地方啊，就觉得非常的好听啊。每一首歌曲都有它不同的命运，能红一定是有它的原因的啊。而且呢，嘉宾翻唱版本无数，在网络上飞来飞去的，足可见大家对这首歌曲的喜欢。下面这首歌呢，也是近期呢在网络热度非常高的一首新歌哈、这也是本周中国榜 Top 40的黑马歌曲啊，首周入榜来到第三名的成绩啊，这是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而特别创作的一首《万江》，由李玉刚所演唱。 花大地，只花一隅，山雨和无恙。观万古，

在我心中的你，思海的你，今生不可不能没有。在你每次抱怨的眼眸，像我永远不懂给你温柔。别再诉说我俩早已分手，像你教我伤心依然未够，但你没带走梦里的所有。让你走，为何让你看不透？但求你未淡忘往日旧情，我愿默然带着泪流，恨上一生跟你走。就算天边海角多少改变，一生只有风中追究，不想孤单的逗留。但求你未淡忘往日旧情，我愿默然带着泪流，恨上一生跟你走。在我心中的你，思海的你，今生不可不能没有。带着泪流，恨上一生跟你走。就算天边海角多少改变，一生只有风中追究，不想孤单的逗留。但求你未淡忘往日旧情，我愿默然带着泪流，恨上一生跟你走。在我心中的你，思海的你，今生不可不能没有。 我们听到这是张学友1993年的《只想一生跟你走》啊。前两天呢，张学友迎来了他的60岁的生日啊。他是1961年7月10号出生于香港啊。这个张学友，我看到最新的他过生日的照片，就是唱片公司给他举行了一个小小的生日的派对哈、啊。然后他戴着口罩的那个许愿的照片，远远看过去那个体态啊，那个状态，那就是一个小伙子，怎么可能感觉像60岁，完全这反差太大了。张学友呢影响了很多人哈、啊、包括很多圈内的歌手们，几代的歌手啊，所以在他过生日60岁大寿的时候，我可以看太多人在网络上面发这个视频，祝生日快乐，像周杰伦、陈奕迅、林俊杰、李玟，还包括张学友的前辈啊，谭咏麟啊等等，太多了，就发生日的祝福哈、啊，非常感人。张学友是1984年，他23岁的时候呢，获得首届香港18区业余歌唱大赛冠军出道。1985年发行个人首张专辑《Smile》，张学友的歌曲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啊，我们也要说一声 Happy Birthday。我是麒麟，在北京啊，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结束曲我们将要为大家带来的是那英《心酸的浪漫》，下次节目再见。 多年后再次相见，往事如烟，他爱我的双眼已变再提起从前，以为缠绵，他用淡淡的笑脸拒绝我所有语言。面对他依然牵挂，是我太傻太善良，我怎能积怨他？他给我